经爱过谁，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。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。爱的潮水已经退，我的真情不在随便给。 真心伤得特别重，

痛快去爱，痛快去痛，痛快去悲伤。

关系难得最好哥，运气好被公司保留，但保留归我有，永远不会被打，就算变成猪大板睡，可能又会中枪。 来来来，扛着全体人为人弹吉他，大人间承诺的歌很长长，爱情傀儡征服和梦醒了都变成了主打，靠着双大眼听着人为人弹吉他，大人间承诺的歌很长长，一点一滴出音乐的梦想就要像大一样。 来来来，身边的朋友你们千万不能忘记啊，你看他写了这么多这么多书，真的没有中的歌曲至少一两百首，成功背后总是惦记着高高的寂寞，你看我们还是一努力学习写歌多久，如今才能听到我们的创作，音乐这条路很辛苦很寂寞，但是想一想其实我们不贫穷。 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哦哦、 王子为了拯救公主变成石头，葬送和她终生相守， 生死没缘由，嘿呦，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 安静。

Jump

让我欢喜，让我忧，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。